锵锵三人行，这上回我们幸会了芷安先生啊，一个我以为故去的人， 还活，至今还活着。 对，我首先得感谢您呢，我所读到的周作人真的都是通过他编的书， 对， 所以呢上回给我们留下一千古之谜，不能放他走，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我相信呢等我说明白之后全体人民都会感兴趣。 以今天中国人的品味来讲是最感兴趣的。 多八卦呀，是吗？多，鲁迅和周作人我们都知道兄弟失和， 嗯， 可是这个兄弟失和呢连他们本人的记载当中他们自己都裁剪了， 对， 就留下一个空白， 对， 但是兄弟俩就闹掰了， 对， 芷安老师据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吗？ 我也解决不了，我只能解决它不是什么问题，我不能解决它是什么问题。 哦，那 这个是什么呢？说有意，说无难。 这也算是这个， 但是我可以说 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问题啊， 是个特别 大 的事， 大 但是也是个大事。这事情直接导致这个现代文学史的分野。一拨人跟着鲁迅走了，一拨人跟着周作人走。 哦， 可真是这到三十年以后就呈现出这事儿。 咱先说说文道，来自你这个知识结构里的，你怎么理解这件事？ 这太不好讲了，因为我看到的材料就像芷安老师所说的，包括他写的这段，你这个人看到这的确不是经济问题，是家世。家世是什么样的家世能够闹到这个程度呢？ 嗯， 那很多的猜测是围绕着那个最大的八卦，就是是不是关于 羽田信子？ 对。 周作人的日本 太太 太太啊，我听到的那简直就是荒唐的没法说了啊， 就淫秽了是吧？ 就淫、哎、不是这个跟我讲，有这当年他们的八卦说的是什么呢？说八墙角都说是什么鲁迅， 这有出处， 偷看他洗澡， 这有人写文章说这个羽田信子跟他说鲁迅来听窗。 听房， 哎，就是在窗户上听，然后但是他说呢不可能，因为窗底下种满了花，挺浪漫的， 然后下不上去 啊，有这么说的，但是呢都是传闻， 对，没有确凿证据， 这关键就在这儿，这个事情真正的知情人是谁？我可以跟你说都有谁。不是真情人，真正知情人第一个当然肯定是鲁迅 本人，当然还有作人呢， 周作人， 嗯， 那可能有羽田信子，我只能说可能有他。 嗯， 这是这仨人， 只有这仨人。 然后呢，听说呢，这仨人本来就是他们仨。 嗯， 第二年啊，这个鲁迅不是搬鲁迅他是这事情，先说这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 嗯， 有一天鲁迅日记写着说，这个从今天开始我自己做，自己在自己房间吃饭了，此可记，自居亦有。 啊， 这然后之后五天以后，这事一共前后是五天。 嗯， 到第五天呢。这个周作人给他送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保存，这封信最有意思是这封信保存，这封信谁保存呢？就夹在鲁迅那本书里头了，以后呢徐广平来 找出来 整理的书找出来，他就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里边，有一句话，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啊、哦，兄弟俩分院了，先是 啊，不是，他是先，我先跟你说，这太复杂。先说他们家是怎么住的。八大湾是个三进院， 嗯， 鲁迅呢最早时候呢，这个鲁迅是住的中院， 嗯， 周作人、周建人都住的后院， 嗯， 以后鲁迅呢就搬到前院，这跟没关系，这是人鲁迅可能怕干扰吧， 对， 是吧？鲁迅曾经住的就是苦雨斋，他住中院时候就住的这西房， 嗯、 后来他搬到前院去了。那吃饭，他们家吃饭呢是在后院。 嗯 啊， 他们家有好几个食堂、餐厅的，其中主要可能是在这个后院，所以他这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来，就跟几天前鲁迅写那个， 他到自己家自己院吃饭， 这俩事是一个事。 嗯 嗯， 但是鲁迅日记接着写的呢，说这个他说到这个，都这个 信， 他说邀于问之，这不来，他找人去找周作人回答，周作人没来， 嗯， 没来呢，这事儿，然后过了几天之后，鲁迅就搬走了， 嗯 啊， 就在外边租了一个房子， 嗯， 就是砖塔胡同，北京砖塔胡同、 嗯，对对对， 那房子很破，那房子我上学医时候就在这胡同旁边一条， 嗯嗯，那口腔科的， 那时候还在，那时候这个胡、 那个、 这 个、院子还在， 现在这房子拆了，重新修了， 嗯、 但是现在修的那格局还知道，很小的一个房子， 嗯。 所以鲁迅这个八大窝的房子是他卖了他们绍兴的祖产买的这个房子， 嗯， 他就搬走了，搬走了到第二年他突然回来了，来取东西，然后周德仁见着就打 还呀， 就打 动手啊， 对，动手了，然后周德仁跟这个羽柴信子见着就打，然后 应战而落花而逃， 这就是鲁迅记载，就是这个 的打， 突出殴打呀， 得是什么样的？ 对，我就想这一年以后，你想这一年以后见面就打，然后呢就招来了三个人来，打电话叫来仨人来，北大有一位徐佐正， 嗯， 还有一位姓张的， 嗯，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羽泰的弟弟， 啊，日本弟弟， 哎，仨人，所以徐张还有这个弟这仨姨，然后鲁迅写说这个日记写说这个羽泰信子诉他的罪状， 嗯， 凡是捏造不圆处呢，这周作人予订正，然后但这仨人就听见罪状了，对不对？ 对。 可是鲁迅并没有写他说我什么罪状， 嗯，哎，真是你就把这盒给我说说， 没说呀，鲁迅没说，然后呢？ 你说说呀， 你听，我也没在场，我 在场的，在场的 也没， 我没生那么早，我生的晚，也生也晚，没赶上。然后呢，这个谁呢？这个以后许如上转述鲁迅的话，也没说这罪状。徐广平转述鲁迅话也没说这罪状，那这姓徐的、姓张的这两位教授呢，跟这个他们俩也没写过文章。羽泰重九就是他弟弟，那个羽泰弟也没说过。 嗯。 但是呢，这谁呢？这个郁达夫写过一篇文章， 他 说、 哦、他看见了， 他没在，他没看见。他说我听这个张徐二位传过说啊，可能说鲁迅是。对于这个羽泰信子有不敬之处， 不敬之处。 但是人下边有一句话，他说我见的人里边，这仨人鲁迅、周作人、羽泰信子都是最好的人。他说鲁迅一生最讨厌的就是那正人君子，可是我不能不说，他们仨都是真的正人君子。 这很千古之谜，是吧？ 所以这事儿就是我只能跟你说这所知，那不能咱不能猜。但是呢。可以说这么一个事情，你像经济纠纷，而且经济纠纷不太合理，因为他把鲁迅走了，这经济本来如果说是经济说嫌鲁迅或者是给钱少或者花钱多，或者是鲁迅嫌他花钱多，那你鲁迅走了之后，这鲁迅这钱不是就没了吗？ 我听见那个传闻，那更八卦，那当然不能认为是真的啊。嗯、但是就是说鲁迅为什么对羽泰信子说所谓有所不敬呢？嗯、说在日本的时候，这个羽泰信子啊。那意思啊， 先是鲁迅的，是不是这么说？ 哎，就是说跟这兄弟俩都好过， 这是不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就是说这咱们现在说呢，因为我是学科学出身，我必须得 没事 得，就是说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现在就一分证据都没有，所以咱们就说不出一分话。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恐怕以后都解不出来， 解不出来， 因为知情人都死了。 嗯 之前留下的东西也都没有说过什么东西，所以这只能是个谜。我也不相信会有新证据，也不太可能。 你只能说不是什么人。你比方说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写《鲁迅传》，说这天这有来个大夫，这大夫说这个池上大夫来池上来针，给谁看病呢？应该是给羽泰信子看病。为什么？因为羽泰信子呢，他晚年有疫病。刚才我这回上回说过 疫病 哎 说的啊 歇斯底里说他肯定这会儿犯了，所以呢来看病呢，那他一定是他编了瞎话，周作人就信了。可是你要看这日记，这看病这不是给羽泰信子看病，他这看病前一天还来了，再往前一天来是那周建人有一小孩病了，不是这事儿。所以这专家只看一天的日记不行，你往前倒没有。 哎，但是为什么这专家像狗仔队一样的研究这事儿呢？ 因为就这是个空白啊，这是个 不应该。你这么应该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狗仔队都像各种这种文史领域的专家一样那么认真， 对， 就太好了， 就能解决。 因为事实上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很多做文史的一些朋友要研究过去一些事的时候，你真的是巨细靡遗， 对， 要看各种材料，要对比，要推测，要推理。 嗯， 那个功夫如果我们狗仔队都有的话， 没错， 那就好了。那他们有公信力了。 学习胡适嘛，你可以大胆假设，但你一定要小心求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既然咱们谈到这兄弟俩当年在日本跟以太信子怎么怎么着，是吧？这个真的 是你说的啊， 这我说的。但是呢，可以说说，这不是芷安先生也又要去日本了吗？ 对， 你这个多次都去日本，哎，而且又是研究的。你觉得这兄弟俩啊，他们眼中的日本是什么？因为我最近看杂志啊，我看到一句话，说是你像鲁迅对日本啊，他初次去啊，他就形容啊，他很欣赏日本有一种叫做刚健的清洁感。 嗯，对。 哎呦，他就说，哪怕是那些是今天看来制造污染的工厂， 嗯， 那里边的工人呢，都围着白毛巾，是吧？那么一副精精神神的样子啊，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啊，中国一辈子也不可能跟得上。 对。 那我觉得是日本呢，就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们，我觉得当时的日本跟现在日本不太一样。 哎， 因为周作人，比方他最感兴趣的是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 对， 他去的时候也是明治的末明治时期啊。 对， 哎，您给我们描绘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时候日本当时很多人看特别像古代的中国啊。 哦， 他们觉得走在街上就像走在唐朝，因为看这字、这招牌什么，都是当时都有这种话。现在日本 国没了唐朝 啊，对他们觉得到那儿有这个发思古之幽情啊。 对， 你现在人不是，现在日本已经是西方化、现代化了。 对， 所以你现在再去找那个周作人眼里那日本，我觉得已经找不到。 所以这很关键，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年代，我们有那么多留日的学生。 嗯， 你仔细看当年留日的学生去过日本避难的人是。他们对日本的那个印象基本上是，我常常是用这个话来形容，叫误把他乡做故乡。 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真的没，他们那代人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在日本能够看到过去的中国。 对， 那这一点我觉得尤其周作人啊，他是对他影响很大。 对， 包括对于后来他为什么人家说他对日本，比如说那个时候他愿意留在北京，也有一关系，是因为他觉得所谓他要保的那个东西是个文化那个概念，他不认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这个东西会那么容易的就被破坏掉或怎么样，这反正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影响的。那其实鲁迅跟日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 而且他们兄弟俩人我去了几趟，我就发现有一个地儿，说实话有点小小的不敬的感觉。 哦， 怎么回事呢？就他们在大量使用这日文汉字，就我校对这书时候有这个，比方说这咖啡日本人写王字边， 写王字边的。 这我原来我别有人叫辽定人给改了，可是你这错字，一看日本，我一看真是这么写。比方说著书， 对， 不说著作，说著书。比方说鲁迅最爱用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他用了好多这种日本词 啊。 嗯， 听说连文学这词儿都是日本的翻译， 这是 啊， 哲学、文学都是 啊， 形而上学的。但是，而且还有一点，他们那种受日本的影响，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网上的传闻，那我觉得是很离谱的，因为那个是中间那个推论都很糟糕的。但讲到什么程度呢？讲到你没听过这个说法，说鲁迅做过日本间谍。你听过这想法吗？说跟内山完照，对吧？ 当时这鲁迅生前，人家就说内山完照是间谍，可是内山完照是日中友好协会的副会长， 对， 所以咱们估计当时给他也经过鉴别了，应该不至于吧？ 对，不至于。 你觉得这兄弟周家兄弟啊，他们在日本呢，他们带着这个老文化过来， 嗯， 他们在日本受到了什么冲击，或者说留这日本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一个，他们喜欢这干净。我觉得这跟他们俩人的这个鲁迅自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啊。这就首先得强调，这是鲁迅是一个就是那种 里里拉拉， 不就是那种艺术家生活。 嗯， 周作人是很规规矩矩的生活，这他们俩 有洁癖， 他们俩。但是鲁迅自己有一些方面，比方书桌。说是很干净，比方鲁迅给人寄书都自己包的好好的。 对， 他在有，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个人卫生这一块稍微的，但是徐小明说了，自从认识我以后，鲁迅这方面也改了， 洗脚了， 也改了。所以鲁迅什么都，比方说什么要好，比方鲁迅看电影，他要坐那最好的位子，打车去啊， 嗯， 那时候打车去啊，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比方包括对待文字，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有一种东西，就是日本人是很认真的，很仔细，当然可能小气，但是他非常仔细，很认真，这个他们这跟他们精神是很契合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年代说到干净这点，有一套我跟子安老师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容易觉得日本保就像过去的中国？其实直到今天也是，直到今天有时候你去日本，你会觉得他们真有很多东西是留下来，而那些在我们的历史上是传说。 嗯， 很多人去了一些古都，比如说像奈良、京都、金泽，你会觉得哎呀，这就像大概过去唐朝就这个样子嘛。但其实我一直强调一点是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日本起码在过去300年的历史里面，日本都一直比中国干净，这是很明显的，这是 没得说， 没得说的。你比如说，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讲，我们拿外人的记录比较，那是最客观。当年同样的来自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去日本、去中国，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说中国脏得一塌糊涂。那个年代的北京，清朝北京，你就觉得是满街大粪。 有那汉学家来北京啊，一看这北京这么脏，要个剖腹自杀。 对啊， 这是 对啊， 而且那个芥川龙之介写的《中游记》写过啊，说这个采访荀慧生啊，说这转头往地上啪吐一口痰，他说他吃一惊，这么大大师怎么这么干？ 对啊，他们日本人不可想象 啊。 然后反过来呢，去了日本呢，日本是满街是窗明几净。 嗯， 就日本那种干净，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很火那个电视剧《走向共和》？ 对， 不是说什么他们连炮舰那个炮，哎呀，都抹得干干净净。但这个不是表示他们注意军舰，是日本人就这样， 就这样， 就 他就是干净。那这一点呢，其实呢，可以保证日本绝对不是过去的中国那个样。过去中国应该想必也是很脏的，但是呢， 咱们唐朝什么样不知道， 那个就不知道 了。咱们主要没 那就不知道， 没错。 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是什么？正好是周氏兄弟那个年代，是中国开始出现一大批他们这种知识分子要现代化、要西化。那个现代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所谓的卫生， 嗯， 那是那个年代的整个国民性改造的很核心的一部分，就大家生活要变得更卫生、公共清洁。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崇尚卫生干净，看到了那么干净的日本，于是你就很容易投射，就认为过去中国如果很好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它既有古风同时还干净，我们是堕落了。 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他写在香山时候满出去散步，地上都是人拉的屎，他说奇怪，民族既解决不了怎么吃饭，也不知道解决不了自己的排泄物。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啊，那个谁啊，奈保尔啊，是奈保尔写的印度， 对， 在写印度，他写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当年圣雄甘地啊，甘地时候就相当于开咱们的两会，甘地都没办法，都要跟他们讲话，说你们不要看着这个人民大会堂服务员不在，你们就随地大便，就是实际上他当时。就这么一个， 这两大这古老文明都这样。 但是你看，就像孙中山，咱们说爱国者吧，他也说中国两人最大毛病，随处放屁，到处吐痰。你这是 这个历史任务到现在也没完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历史啊，实际是当时是很复杂的。你比如说我最近看这个国家地理频道一个纪录片啊，就讲日本把这个英国军队当年占领新加坡打得势如破竹，把这英国赶出亚洲嘛，就是 那也是个奇袭， 哎，那是个奇袭。就是说其实在当时呢，日本人打出来的旗号理由就是所谓大东亚 共荣圈， 说他们看不惯西方的这个英国人呢在亚洲耀武扬威，所以呢就同仇敌忾要打你。问题在于呢，当时的在南洋的这个马来人，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他们甚至还拥护日本人。 你这叫马来 人， 菲律宾，比如说包括印度的这个有一个赖斯是吧？叫 对对对 啊， 对吧？印度还有菲，还有这个泰国、 缅甸 现在这个昂山 将军， 还有这个阿基诺马克思他们的上一辈都是，还有印尼的苏加诺。 对， 这不全都， 所以 这事儿比较麻烦。 而且呢，这事儿啊，就直接关联到今天的，到今天这国家独立了。 对， 独立是这个源头从哪儿来啊？其实这很有意思。就当时丘吉尔看打不过了，打不过的时候说英国人上轮船，那个时候英国的那些二等公民，这本地人就看出来了，说你们是我们的保护国，现在看出来 说走就走， 你们不管我们的，对吧？那个时候啊，就是。说迎来日本人，但是问题在于呢，迎来日本人呢，也有时候发现呢，刚出了虎穴又进狼窝，日本人也很狠， 到最后啊，他们说在赶走了日本人之后，英国人不又回来了吗？回来了， 不行， 民心也没了， 也没了， 就开始闹独立了。 那个、但那个时代其实很复杂，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首先都是被殖民过的。那在抗日的时候啊，就是二战的时候，他们不叫抗日啊。二战的时候呢，日本那个大东亚共荣圈那个讲法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嗯， 而且他们是真的，就算日本人来，你说在新加坡很糟，你要注意一点啊，日本人是凡是到华人地区他就糟。 哦， 你新加坡华人多他就很糟。 咱们刚讲日本人爱干净啊，你看张爱玲写这个小说，这个英文小说里边专门写日本人占了香港之后，到银行一看满地都是日本兵拉的大便。 嗯， 专门给直接给拉到银行里头， 故意的。 他跑中国人的地方 啊？对对， 他故意的。 那张爱玲是满地一块满一坨一坨的， 故意的。他对中国人特别坏， 这细节 对，他对中国人特别坏。为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理由。当时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唯一真的要抵抗日本的，其实主要是中国人。当时两股势力，华人跟左翼共产党。 是 你别说东南亚那些国家啊，凡是搞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打的，就是中国人，就是当地华人，还有左派。 那时候跟英军一块作战的就有华人义勇军， 对，没错，是这些人。然后那些马来人、菲律宾人、印尼人，他们觉得很好的，为什么呢？没错，你日本来了，后来也掠夺他们资源，怎么样？但比荷兰好啊！ 对， 荷兰人多糟啊！就那几个殖民帝国里面，英国算不错，荷兰很糟糕，法国很糟糕。所以呢，相比之下，日本的殖民。比日本殖民他们真的还对他们还真的比老外对他们要好点。 就这事儿是一个历史上特别复杂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东南亚这一场战争，就是这个所谓的太平洋战争， 对， 那有可能这些国家对独立晚好多年。 对， 可是呢，可是你又不能说日本帮他独立，这还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日本右派今天就喜欢这么讲。 对，所以你还不能说，所以这事儿就是说我们借助外力。 对， 我们独立， 这是看了一圈，靠哪个老大都不靠谱， 都不靠谱， 还是自个儿来。 但是我觉得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